为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逝世22周年，外国各界人士向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发来了电文和书信。发来电文和书信的有尼泊尔共产党马列主义中央委员会总书记、德国共产党主席、俄罗斯统一和谐党主席、几内亚彩虹人民联合总书记、墨西哥劳动党全国领导人等外国政党领导人、中国、马来西亚、丹麦、白俄罗斯、利比亚、贝宁、巴西、秘鲁等国政界、社会界、经济界的高层人士，以及各国际组织、主体思想研究组织、支持朝鲜统一和友好团体代表。他们在电文和信里强调，伟大的金日成同志创立了永恒不灭的主体思想，英明地领导了朝鲜革命和世界自主化事业，其革命业绩永垂不朽。此外，柬埔寨人民党中央委员会向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发来了电文。